苦日子只能熬过来，有些磕绊是成长的必修课，有些经历看似伤透了你的心，却也给了你升级人生的最佳机会。经典巧了巧，我行棋，不要停止往前走，不要放弃坚持的念头，累坏了就歇一歇，不开心就好吃好喝。每一个孩子都是哭着哭着长大的，大人也一样。 你有 idea 吗？起身走一走，倒杯水，说不定待会灵感就会一拥而上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，现在是下午4点。 你知道吗？